我国开城市的老兵集体积极展开文艺宣传队活动。开城市老兵文艺宣传队在主体82年1993年3月由十多名战争老兵组建，20多年来进行5500多场演出，给许多人民军官兵、各阶层劳动群众和青少年学生灌输了上世纪50年代祖国保卫者的斗争精神。